欢迎收听快速接头，我是伟刚， 我是希杰。 希杰，你知道这礼拜有 FB 宕机的事件吧？ 我是知道这件事，可是我没有感觉到，因为我在睡觉。 那个时候呢，我正在发表一篇文章，是跟那个能源议题有关了。我打了一些脏话，按送出，送出之后呢，他就不理我，也没办法送出啊。我心里在想说，是不是因为我发表了那个言论有脏字脏话，所以他就把它隔离掉，送不出去。然后我想说，好，那就算了，不要送了。那言论太偏激了，也可能也不是很好，不要送了，去看看别人的文章好了。也不能看。我那时候开始想说，只因为一个脏话，导致了 我。你没有想过是网络坏掉吗？ 我有想过说，是不是我身处的那个环境的 WiFi 坏掉？我把 WiFi 关掉，换成3G， 一向是不能连。我想说，我的账号要被停权了。后来才知道是大家的 Facebook 都挂了，长达一个小时。这时候就有那个骇客组织跳出来，说是他们干的。我觉得这也很奇妙。后来 Facebook 说他们在做测试，然后跟那些什么蜥蜴部队的骇客组织啦、末日暴雪的骇客组织都没有关系。Facebook 有帮助你做到什么事情？追女朋友啦，找工作啊，什么的吗 ？Facebook 啊，我通常都是当看客， 就是你是只在 Facebook 上面浏览， 对，我看别人发生什么事。 那你刚才有分享一个那个 哦 ，Twitter， 它几年前就非常好，但是近年有一个，其实我觉得 Facebook 有一样的现象哦，就是活跃的用户不多。就是用户很多，但是活跃用户不多，大部分人都是跟我一样变成看客， 都是潜水， 就是从发文者变成 看文章， 因为大家开始对炫耀文啊，什么散就是情侣的散文，那种渐渐麻痹，而且平常的一般民众的平常生活其实非常无趣嘛，没什么好分享的。 我觉得 Facebook 分享的主要就是去哪里吃东西， 对， 去哪里看电影。 PO 多了就无聊。 去哪里赏花？去哪个国家玩？ 小孩文， 小孩文。今天小孩又叫爸爸，又叫妈妈。 屁事！ 买玩具。然后或者是，我觉得那个可能他分享给他的朋友 OK， 但是如果说你跟他的距离很远，已经是六等亲了，十五等亲了， 就干我屁事！ 真的就没有意思嘛。我跟你只是幼稚园同学。 还有女生的自拍。 哦，对，自拍。我跟男朋友一起拍。或者是开箱文，买了什么好玩的玩具？那你最后，你最近最后一篇发的文章内容大概是、 是什么？我也不记得了。 所以 Facebook, 你记得吗？ 螃蟹，我刚吃了螃蟹，所以就照了张螃蟹的照片。螃蟹因为、是我们当地特产嘛， 你知道因为是你我才按赞的吗？ 我知道是因为我你才按赞的，我也知道这种文章带有一点炫耀的成分，只是因为我吃了螃蟹，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想发，但是不得不说这个频率已经跟之前比起来 不一样 ，Facebook 完全不一样， 活跃户我可以明显的感觉到，我 三天四天才发一篇文章， 原生活跃户不多，就是大部分人都变成分享或者是。很多都是商业的分享或新闻的分享，政治人物的言论的分享。 我觉得 Facebook 还有转换成它是一个等于是一个新闻发布台的那种概念，就是我不会想要去开一个专门弄新闻的网站。 对， 我去看 Facebook 的时候，我就可以知道大家关注比较多的新闻是什么。 对，然后刚刚前面讲到 Twitter， 就是最近的新闻就是说 Twitter 有变这样子的趋势。然后。所以呢，就有人说，活跃户变得剩下2%嘛，要20%，然后有人建议他卖给 Google 算了，类似像这样子。 Twitter 的那个跟 Facebook 的比较大的差异是，它有字数限制。像 Facebook 有些人他，比如说最近有什么律师会发表一些政治评论啊，或是有一些什么商业人士会发表他们的投资的评论，在 Facebook 上面，他可以打。几千字都应该都没有限制，限制应该没有那么明显，但是 Twitter 就只有140个字，所以中国有一个中国的 Twitter 叫微博，中国就要刷微博嘛，就也是类似的概念，有一个字数限制。那这个可能对大家来说，产生一个优势，就是我可以看很短的文章，得到我想要的讯息，或者我分享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不要长篇大论，我就发表一点点意见就好了。 这个意见都是精华过、浓缩过的、整合过的。那 Twitter 没落了，是大家都只看。 我觉得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都是 麻痹了， 麻痹了。嗯，我每天 回到文态， 回到一个文态。刚开始很有趣，可以找到朋友，找到以前很久不见的同学。 嗯， 然后慢慢的 知道朋友在干嘛。 对对对，哦，我今天在新闻上还有看到一个，应该有一段时间了，叫做 Find 的那个，应该算社群影音分享网站吧。 嗯，他好像只能 po 6秒 的影片。 嗯， 然后一样类似 Facebook 那样子，可以分享一小段文字，搭配一个6秒的影片。 6秒可以是说足够多的资讯。 YouTube 的影片最早的时候有大概有10分钟的限制，后来他就放宽，好像就没有限制了，你要放10个小时也可以。所以 YouTube 上面你可以搜寻到什么10小时安眠曲，那个 Find 那个影片分享平台6秒钟。我觉得6秒钟是因为现在的人越来越没有办法忍受长篇大论的东西，过长的影片，过多的资讯，大家可能想要在很短的时间内搜寻到非常多不同来源的资料，而不是单一一个。但是如果你单一一个就耗费掉它3到5分钟的话，可能大家就受不了，就变成资讯的麻痹症。你不要给我太多，给我一点点就好了， 给我结论就好， 给我这是对，只要告诉我结论，告诉我你的小孩吐奶了没， 嗯 之类的。我又想到跟 Facebook 很像的，叫做无名小站。 当然知道了，无名小站好像是6个交大的学生一起创办，然后头好像是简志宇嘛。 嗯哼，简志宇，他是交大资工系的学生，叫简志宇。他在交大利用交大的校内频宽架了一个 BBS。你有使用 BBS 的习惯吗？ 我有用 PTT， 但是没有，从头到尾都很少用无名小站。 无名小站这个 BBS 是用交大的校园资源频宽去架的嘛 ？PTT 是用台大的校园资源去架的。然后简志宇他就想了一个，在2003年的时候就想说，我利用 BBS 的账号搭配一个空间来给大家放照片和部落格，所以他就说，你只要有我们无名小站的 BBS 的账号，我就提供你50MB 的相簿和部落格，后来又变成500MB 逐步放大。2004年的时候 BBS 的站长就交由小光来担任， 小光是6个人其中一个。 对，那他后来，小光后来也蛮厉害的，稍后再介绍。然后04年的时候，会员就达20万了，在当时是。 我好像有2个账户。 你有2个账户对不对？我也有2个账户。这个无名小站，我觉得那时候火热，在台湾的火热程度不输 Facebook。 现在的 Facebook， 像 Facebook 是什么时候 ？Facebook 是大概2007年的时候，他才正式的对全球开放。 嗯， 他在之前也只是哈佛大学的内部的一个网的社群网站这样。对，那无名小站早在2004年的时候会员就达20万，而且那时候又很流行收图嘛。 嗯， 美女图， 神人 还，那有一个名人叫历久大神，他就是在无名小站上面可以搜寻到很多美女的真实身份。我觉得无名小站非常有潜力成为世界性的 一个公司 或者是一个社交网站，但是为什么没有办法？ 这要说到无名后来带来的一些争议吗？ 无名的争议有很多，我觉得它最大的争议就是它从学术网络转为商业化的过程之中有很多瑕疵。 对对，给很多人讨厌那6个人，我觉得就是因为他们这个转变的过程中需要资金。 嗯哼，那资金的来源可能不是那么的单纯，比如说像朱学恒他就有批判嘛，他就说创业的时候不能够不择手段啊，应该要做一些正当的行为才值得鼓励创业。可是我觉得创业本身就是带有很多那个走在法律灰色边缘的，不然你怎么创新呢？如果说你是按部就班的来的话，你很难达到创新的效果。所以这部分朱学恒讲的我就觉得我没有那么认同。然后他觉得无名小站转型的过程之中大量的使用学术的资源，然后这资源其实是人民纳税钱，因为交通大学是国立大学嘛。 嗯哼， 所以说他觉得这个资金呢居然是变成一个公司在牟利的工具。可是 Facebook 不是也是这样吗？ 对， 你还记得 Facebook 刚开始是怎么搞的吗？ 在学校，你说电影里头吗？ 对对，我们有一部有一阵子的电影叫《社群网站》，它就是 Facebook 的那个真实状况去改编的。 对 对，那 Facebook 它一开始也是架在学校宿舍，是不是？ 哎，对对对，架在学校宿舍，然后它也是用那个学校的那个伺服器啊， 嗯， 然后它还偷别的学校各个学校的那个资料，就是学生的那个照片， 它用骇客的手法。对，我记得 去窃取那个学生登录在学校的网站上面的照片，然后用那个比对的方式，就是那个网页会不断的 face mesh， 对 face mesh， 它会出现两张照片，可能都是两个美女的图片，然后问你喜欢哪一个，你觉得哪一个比较漂亮，那你选完之后你就再点选下一个，它就会产生大量的数据资料嘛，接着它就可以进行排行榜了。 对对对， 就可以告诉你说，哈佛校园里面大家公认的美女是谁， 最丑的是谁， 最丑又是谁，因为他使用学校资源嘛，所以也有被那个校务会议找去约谈。这两个都是使用学校资源在草创阶段呢、啊。我觉得道德上 我觉得用学校资源 来做这个比较偏私人的行为，那大家在道德上的批判是后来加上去的，就是其实大家没有并没有很 care， 但是因为他做了可能更讨人厌的事情，所以大家会连他小时候做什么别的坏事也一起拿出来讨论。 嗯哼，所以说、 就是、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比如说那个时候大家讨厌宋楚瑜，所以连宋楚瑜以前大学的时候考试作弊的事情都拿出来骂了。对， 就是说当你后面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你前面的一些开始起步做的那些行为都会被放大解释， 只要是有点说不过去的地方、都会被拿出来讨论。 那我们回到无名最大的那个争议， 对，我就是要跟你讨论这个、你觉得他最被大家诟病的地方是什么？ 他是有那个立法委员哦，好像叫汤火胜吧，他就说无名小站呢、他在使用学校的资源的时候建立了一批资料库，那这是学术研究啊，应该是放在学术用途之上，可是你被那个无名小站股份有限公司创立的时候，你这资料就从学术资源转入到了一个商业的公司里面，等于是这个商业公司就拥有了这份名单嘛，这个资料，我觉得没办法啊。 我觉得那个个资保护法 在当时， 在当时还不够红，所以他们最让人家讨厌的并不是这个原因，而是当初他们要从学校转到变私人商业行为的时候，他们缺钱嘛， 对， 所以他们跟就收了白金会员，是不是？ 对对，他们好像是白金会员，可以拥有更多的项目空间， 然后有优先的 股票的认购权， 认购权，对。结果他们后来卖给奇摩的时候，这个几个白金会员 被片面的取消他们的权益， 并没有，就是他利用一些会计上面的账目的手法，就是变成说， 我就退你500块， 对，类似退你500块，或者是什么其他的选择方案，然后所以那些人就很火大，因为那些人当初他们会觉得自己是股东大股东之一， 而且 也不是大股小股东之一，应该要分得， 而且又是最早最挺无名小站的人， 对对对， 这 受伤害， 这让我岔题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早期啊，唱片业很发达的时候，大家都去买 CD， 然后我就去买了当时我很喜欢的一个女歌手的 CD， 然后我买了之后，她过了2个礼拜就。买 CD 会送海报，那我是第一批购买者，他发行的第一天我就去买了，可是我没有送海报，为什么2个礼拜后购买的人却可以获得海报呢？ 这不是跟三星手机一样吗？ 三星手机有 之前说，第一批去买的人，早就拿到手机，很开心，结果隔几个礼拜说买三星哪一只手机送他的电池，还有附那个充电器， 但是我觉得 早买的人就没有了。 我觉得手机跟唱片又有一点点不同。手机因为是你可以时常使用的工具，所以说你早买，你就是早换新手机嘛。那你晚买就是代表着那个东西，因为手机的叠加速度非常非常的快，所以说它如果不叠加，它就是要换正品给你。这是3C产品的， 它才隔几个礼拜而已， 几个礼拜 不是月 哦。好，那可能就是那个时间点抓得太近，让第一批消费者感觉到不受尊重。我觉得我当时买那个 CD 唱片的时候的那个受到的那个伤害，就是 哪个女歌手？ 好像是林小培吧。 哦、oh. ， 我买完他的唱片，然后过了没几个礼拜，一样的价格，一样的唱片，他甚至还换新的封面，然后送海报。我就想说，很不公平啊！回到无名，无名除了那个白金会员的争议之外，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点，就是有人质疑他说他在那个已经商业化之后，2004年已经商业化之后，还持续的偷偷的使用交大的频宽，然后就有人帮他算了，说，如果你每个月频宽费是要容纳这么多的会员，20万的会员，那你的频宽费用就要210万。那如果说你要用那个网站伺服器什么的，要稳定，足够的稳定的话，加一加，一共15、16个月，要花3亿多。但是无名小站有股份有限公司，却把这个地方的钱都省下来。因为他偷偷使用学校的资源， 而且那个时候其实有人点出来，有人用骇客的手法发现这件事情，然后点出这件事，但他们当下是否认， 对， 然后好像还有个教授出来帮他们说话， 交通大学的林一平教授，他现在是那个科技部的高级官员，算是次长级的，他就指出说无名小站没有用学术网络来盈利，然后他还讲了一个，我觉得也很合理啊，我还蛮信他的，就是他说，其实无名小站很风光啊，很多人使用啊，大家都知道他是交大的学生开发出来的，然后很多人都用无名小站啊，所以有利于交通大学的招生。你觉得这个理由合理吗？ 合理啊， 我觉得很多人就是因为知道无名小站，他会进而去认同交通大学资讯工程学系实力坚强。 这是无名小站正面的部分，其实无名小站正面的部分我觉得它其实大于它负面的部分，因为那一年那个时候的年代，台湾其实创业的那个概念不像现在那么强，这一两年来台湾创业风很强嘛， 就是现在人人好像都会谈一些创业的理念，對對對，或者是那种概念， 但是那个年代并不是很强，所以你会他们这个几个人做出来的事情，大家 好像有一点害事， 就反而 今天害事， 并没有很鼓励， 反而是用那种传统的教条跟道德去约束，然后翻开所有的法条，立法院翻开法条或者是什么学术研究的那些规范，他们好像的确都踩线了， 对， 几乎很多都压线。我想到中国的创业家叫李书福，是吉利集团汽车的老板，后来把那个 Volvo 富豪汽车的那个整个都买下来。他最早的时候创业的时候，也就是拿着一台相机啊，去那个乡村里面帮人家拍照，但是这基本上是犯法的行为，因为在那个年代，40、50年前那个年代，拍照是要有执照的，在中国那个地方，拍照是要有执照，要去相馆里面要有执照的相馆才能够帮人家拍照。结果他买了一台相机之后，就去帮人家拍照。但是他因为这样子赚了第一笔钱。他后来才有办法做冷冻空调啦、电冰箱啦，然后做到汽车公司啊，也才有机会把 Volvo 买下来。也就是说，他前面那个黑白不明、那个有点模糊地带的那个地方的那个行为，帮他累积了一笔资金，他才有办法去搞后面的、所以我觉得创业本身势必就是会有一点点压在那个法律的那条界限上。 而且无名小站，他其实是你当初来，现在回头来看，他当初。其实非常有发展到全球的一个潜力嘛。 对啊，我觉得他基本上他比 Facebook 还要早发迹，然后他也快速的拥有很多的会员， 所以说只能说包含他们六个，然后还有整个台湾的社会风气眼界不够广， 就是都只局限在那些什么依法行政啊、谢谢指教啦的那种状态，所以才会在一些细节上面钻牛角尖。我觉得是有点这样 的，不然我们现在上的搞不好就是无名小站，而不是、 无名小站，它就可以一步一步的转型成为一个很发达的 社群 网站嘛。然后另外我还有一个很感冒的人，就是当时批判无名小站最凶的人，叫朱学恒， 宅神 朱学恒。他基本上他有很多的在网上很多的封号，这不是我刻意的，我是搜寻的。他有人叫他成衣业者。因为他很喜欢 follow 时事之后去做一些衣服来卖，比如说可能之前有太阳花学运，他可能就会做相关的系列的类似这样的概念的东西来卖，或是什么吃香蕉的，所以有人叫他成衣业者，也有人叫他尚书大人 因为墙头草之类的嘛。 哎，对，大家就说你朱学恒好像每次都会先观察，花个两三天观察一下 风向， 民意的风向，看网络上的人怎么样讨论这些事情。哎，如果说是顺风，他就会顺着那个风去批判一下这个事件。 嗯， 那如果说是逆风，他可能就 闭嘴， 闭嘴就不讲话。像我印象最深就是马奎欧， 嗯， 马奎欧几年前就是 那个酒醉打人， 哎，酒醉殴打计程车司机，然后朱学恒就观察了一下，看看大家对马奎欧是不是批判的声音比较多。 嗯， 哎，果不其然，大家都在批判马奎欧，哎，他就上节目痛骂马奎欧，真的是痛骂， 嗯。 然后还说什么马奎欧在节目上的形象本来就很不好啊，马奎欧就是爱喝酒啊，叭叭叭，不应该再帮马奎欧这种人辩护啊之类的。可是朱学恒在马奎欧事件之前半年还是一年前吧，还把他找来访问了， 在他自己的广播节目上， 在那个阿宅反抗军吧， 嗯， 的那个节目里面访问马奎欧，也是有说有笑啊，然后跟马奎欧也是有聊到喝酒的话题啊， 嗯。 也是有聊到喝酒之后谁把马奎欧带回去之类的问题啊，会不会被捡尸啊之类的问题，就是 朱学恒 感觉那个在那个话题是很认同夜店文化、喝酒文化的，可是，在半年一年后发生马奎欧殴打计程车司机事件之后，炮火非常猛烈，然后在无名小站这个事情上，哎，他也是好像抓住了那个民意的风向，因为那时候那个白金会员最火的时候嘛，大家他很火大的时候。他也是想说，哎，我可以帮白金会员们说说话，所以他就一直去挑衅那个林一平教授，指责他是没有道德的人啊，指责那些学生是滥用校园资源啊。那我觉得朱学恒其实就真的是上述大人。 你知道上述大人他现在很常跟高中生演讲吗？ 哎，网络上是我有看到一些视频，那个 YouTube 影片。 而且我也在很多高中生的一些部落格看到，对他赞誉有加， 嗯。 但是你知道我怎么看这件事吗？ 哦，我想了解。 我跟你讲，他讲的东西，我觉得谁都能讲，有嘴巴的人都能讲。 就是朱学恒的那些励志言论吗？ 对，我说你有个梦想，你就要先设定目标。你设定目标，你就要想说你今天要做什么，明天要做什么，后天要做什么。这个话谁不会讲啊？ 可是为什么从朱学恒口中讲出来好像就会让那个高中生特别的受教还是怎样？ 那个看怎么讲，我觉得是个人魅力还有讲话的东西 话术。 但是你知道我刚你知道我一直都有个超能力， 嗯， 我要把我的超能力讲出来。 好，可以， 我可以 工商服务时间 看一个人的样子， 嗯， 眼神， 嗯， 表情的变化， 嗯， 这个很抽象，我就可以知道这个人 O 不 OK， 真不真诚。 我看朱学恒的时候，是不是，我觉得我在荧幕上看，我觉得他不真诚，但是我看你，我觉得你很真诚。 真的吗？ 真的 好。 OK， 朱学恒，欸，我觉得朱学恒可以吸引高中生的那个目光或者是认同，好像是跟魔戒有关了，因为他翻译魔戒。 我觉得他可能有做过什么大数据发现他的市场在高中生吧。 高中生， 嗯， 也可能是说高中生他本身接触到的知识面向还不够广， 嗯， 接触到的人还不够多， 嗯， 就比较容易被朱学恒吸引。哎，关于朱学恒， 哎，我们现在 抱怨的 要在这一集谈朱学恒吗？ 对对，所以我就把它稍微打住。 好好好， 在往那个 Facebook 上面有一个叫做朱学恒你讲啥， 嗯， 的那个网站 粉丝团， 其实上面有蛮多对朱学恒的批判。我本来一直都是没有数据、没有证据、没有影片、没有图片、没有那个有所本的资料，我是不会相信网络上的谣言。 嗯， 但是那个朱学恒你讲啥的那个粉丝团上面举出了朱学恒的诸多罪状， 而且都有举证， 都有举证，不管是图片的举证、影片的举证、报道的举证，他自己朱学恒所讲的话自我矛盾、前后打脸的那种各种状态。我觉得非常的精彩， 嗯， 就是推荐给听众朋友们去搜寻一下 Facebook 上的朱学恒你讲啥，可以了解朱学恒这个人。哦，我觉得回到无名小站和 Facebook 的话题，大概有几个跟英雄旅程相关联的部分， 嗯， 就是无名小站在 创办过程中有六个伙伴。 当初他们就是要转商业化的时候， 嗯， 也有在网络上、啊，就是因为他们要搬到台北了嘛， 嗯哼， 那想说，哎、欸，台北房租这么贵，怎么办？他们没什么钱，所以他们就网络上问说，哎、欸，有没有人可以提供住宿的地方？哎、欸，就有一个网友不认识的， 嗯， 很热心的提供他租的地方给他们，给他们使用， 嗯哼， 然后。好像说简志宇是一个很自律的人，所以他们推简志宇都头头嘛、 嗯、 每天早上把简志宇就把大家叫起来开始工作， 嗯哼， 然后简志宇没说下班，他们也不能下班，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吗？ 就是全力以赴的在为一个梦想、 那 个、一个网站， 六个伙伴一起打怪那种感觉、嗯、OK。 然后后来诶，他们也有找到那个天使创投家，这个天使创投家我就觉得很奇怪， 嗯， 等一下，在国外这就是天使投资人， 对， 在台湾他们找这个贾贝贝， 嗯， 就会被批成是投机者， 好像说看到一个金鸡母快下蛋了，赶快多喂他点食物，类似这种概念， 就是我觉得就是 就会遭受到道德的批判。 创业难道创业不是好事吗？ 创业我觉得创业是好事，鼓励创新， 而且这个好，就哎，难道我投资你是要赔钱的吗？不可能嘛， 当然是希望有回报嘛， 所以才叫天使投资人 啊。对啊，对啊，对啊。 那为什么就是把它讲的好像很负面？ 嗯，像那个 Facebook 里面也有一个那个专门找钱的那个人，本来是那个马克·佐伯格的好朋友，叫爱德华多。 嗯， 然后爱德华多后来又去找了一个叫西恩·帕克，西恩·帕克来当他们的这个资金的收集的找钱的人。在国外就是这样玩了、 啊，而且西恩·帕克那个时候，因为他搞的是那个 P2P 嘛，所以他名声不好。 MP3 的下载软体 名声不好，可是他就这样用它了。 他也有足够的说服能力，也有资金募集的能力，然后去投资 Facebook。那 Facebook 起来了，他也占了一点功劳啊。 他也赚了钱。 对啊，可是，在台湾的无名小站，当你只要扯到跟钱有关，你只要会赚钱，我觉得就是眼红了、啊， 就是有点反商， 反商嫉妒。然后就会遭受到那个道德的炮火，立法委员会去查你的账。 哎，这样我们是不是社会主义啊？ 是，你说台湾比较偏社会，应该是说可能在这方面还不够鼓励创新吧。 嗯， 或者是说大家对于那个法令上暧昧不明、没有明确规定的部分，都倾向不要做。 嗯， 就是没有告诉你能做或不能做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既然没有规定，那应该就是不能做吧。 嗯， 可是可能对。那些比较创新的国家，鼓励创新的国家是，当我还没有说能做或不能做的时候，那你就大胆去做吧。 嗯， 鼓励创新跟不鼓励创新，可能我觉得可能差异就在这里啊。 亚洲人比较保守， 亚洲人可能比较相对保守，所以说那个无名小站到后来也就在2013年 卖给奇摩， 不是不是啊，卖给奇摩很早了，哦，2007年就卖给奇摩了。 嗯，2013年是。 2013年是熄灯号 啊、哦，对对对， 他就熄灯了，那我觉得很可惜啊。 嗯， 他本来应该是更有前途的。我们刚刚还有提到一个人叫小光， 嗯，凌空拳队， 对他是无名的，算是 创办人之一 嘛。然后他后来又去弄了一个网站，我觉得这网站蛮值得推荐的，作为我们今天的工商服务时间，嗯、叫做 Flying V， 嗯。 白冰 募资平台， 募资平台。 哎、欸，我也不要以为让观众以为我们有收钱，所以我要讲募资平台，还有一个叫泽泽的， 泽泽、 okay? 还有一个募资平台叫泽泽。如果是国外的募资平台的话，叫做 Kickstarter。 嗯， 然后这就是募资平台。募资平台的概念是什么？ 募资平台就是 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OK， 今天你如果有个创意的小产品，可是你没有。你有概念，你也知道怎么做它，但是你没有资金去完成它。 嗯， 你可以把你这个概念和构想抛在这个募资平台上面， 嗯， 然后说你需要多少钱。募资平台，哎，大家看到的人，哎，想要投资你，就会，你可以，他会勾让你有几个选项嘛，看你要投多少。 嗯哼，200块、500块、1000块 之类的， 多一点10000块 OK。 对，然后如果达到这个目标的话，你就。真的可以，你就代表你有这个资金去做这件事。 嗯，算是一个，我个人是觉得，如果有英雄旅程来看的话，它就是一个盟友 超多伙伴， 寻找超多伙伴， 但是跟钱有关的， 吸引盟友加入的一个渠道啦，非常好的一个渠道。 嗯， 那好，所以说我们的工商服务时间大概是简单介绍一下 Flying V 这个募资平台。它是由无名小站的那个创办人之一小光林宏泉，后来有协助去创办的。那我这个网站大家如果有什么梦想或者是有什么概念的话，也可以上去分享一下，有机会的话募到那个钱的话，可以做一番自己有兴趣的事业。对，那我们这一集无名小站还有 Facebook 社群网站这个电影大概就介绍到这边，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